新闻报道快的是艾迪迪在集东台湾星期三晚上11:22，东台湾路口十九强西区都不晚，错过惊醒留意，多谢收看，记得俾钱，多谢。 11:00，星期五的11:00，歡迎大家又嚟探監。今天真的很多人嚟探監，有成班 fans 嚟咗探監。 是你啲家屬啊？ 我猜過你。 你朋友啊咁嗰啲啊？ 好友啦，係啦，你啲粉絲啦咁咯。 哇！ 我通你光嘅啫， 可能係等 Sir 啲粉絲嚟。 可能係。今天歡迎埋阿等 Sir 啦， 多謝等 Sir 又上嚟 喺我哋節目，咩又啫？ 等 Sir 經常會上嚟嘅，所以又上嚟啱嘅。佢會又繼續上嚟嘅。 係咯，我都未見到阿等 Sir 有唔高興嘅樣子。 同埋我發覺阿等 Sir 每日出嚟咧，每日上嚟都帶一本書喎。 係咯，今日就呢個咩啊？ 我嚟襯衫㗎。 李天明嘅 顏色， 李天明，你今日襯唔到我哋啲奶色喎，啲顏色就黑色嘅呢本書嚇，深色嘅仔。 黑心喎裏面。 我件衫又唔同啦。 非常之博學嘅等 Sir 啊！我哋今晚講咩咧？ 我哋今晚講咩？咁擺曬兩杯奶昔出嚟，咁同埋今日都講咗。 麥記贊助咧，今晚 嚇我哋 我都想我都想。 我哋諗住贊助麥記啫。 哦。 咁啊嗱，今日因為都見到呢兩杯奶昔啦，咁大家其實都或者都有人之前就問過我哋，喂點解咧咁快又講呢、這個唔係咁快，即係以前曾經啦，曾幾何時 都好耐之前 都提過下 Nancy Kissel 呢單迷魂奶昔案啦，點解而家又講咧？即係咪冇貨咧？做到第四集就冇貨咧？ 係咪咧？你 不如你解釋一下先啦。 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咧我哋有好多新嘅觀點啦，同埋有啲因為好多我哋嘅製作方面又唔同咗啦。以前係比較即係講真少啲製作嘅，簡陋啲嘅。 簡陋少少係啦。 今次咧會好詳盡咁帶俾你睇呢個故事，同埋咧其實 Nancy Kissel 係不斷都有上訴噶嘛。佢最後咧2014年嘅上訴咧有個決定啦。 因為我對呢單案咧，我仲有好多嘢。成日上次嗰個節目咧，根本就冇機會講，即係未講到咁深入啊。今次咧就想咧就即係再包裝下呢個節目，唔係呢個節目，包裝下呢個案件。咁同埋咧就因為特登去訪問咗阿馬法醫咧，因為以前同佢傾過呢個故仔咧，即係其實佢有啲觀點，我覺得幾得意嘅，即係大家可以參詳下。我覺得今次呢單案咧，好值得各位奇案迷咧，即係我哋好似嚟咗呢個場之後，就少咗啲人上嚟回應下嚇。 唔係咧，我發覺上次我上個禮拜三，我上一次又唔係禮拜三嗰次，就因為我屋企自己聽啊嘛。咁我發覺原來因為咧就你聽得咧就冇辦法去 Facebook 嗰度係留言嘅，亦都冇辦法喺嗰個Travel Room留言。如果你用手機聽嘅話，你要用電腦聽先至得。咁所以咧，我發覺點解會即係少咗人留言咧？原來咁，咁我都問過其他人都。咁唔緊要嘅，你專心啲聽啦。 專心啲聽或者專心啲留言都得嘅， 好難喎，唔聽好難留言嘅， 或者之後留言咯，重温嘅時候嚇，即係可以講下你啲觀點，因為我覺得呢單嘢都幾值得去即係深究下咧，即係究竟而家阿 Nancy Kissel 啦就真係敗訴啦，去到今次今年4月嘅時候就哇呢單案判咗成11年，審咗成11年啦，即係謀殺案哇審成11年，我覺得真係好鬼驚。 因為期間佢不斷上訴啦，亦都有曾經係成功嘅上訴法還重審噶嘛，咁所以咧呢件事都搞咗好耐。 講真，真係有呢啲。真係唔同啲啊！如果唔係一早就已經， 但係都中間有啲 point 係要有爭拗點先至能夠再法還重審嘅。咁有得爭拗點嘅話，其實就係可能係邊個啱咧？其實大家都未知 嘅。咁啊，大家又嚟拗下今日係嘛？咁我哋今日咧呢一個迷魂奶昔案咧，就發生喺2003年沙士嗰陣時啊。咁啊，不如而家先咧帶大家咧就係去翻呢一個咧11年前啦，呢一個陽明山莊嘅命案現場先。 2003年11月6日，香港人仍然活在沙士的威胁之下，但位于港岛南边的阳明山庄 这一日就增添了另一种恐慌的病毒。港岛西区重案组十多名探员染至大潭道阳明山庄第十七座一个豪宅的客厅。四十几岁的美国女人 Nancy Kissel 是这个大宅的女主人，她爸爸应探员的要求和女儿在房短住十分钟，出来之后面色大变。 神啊，我真的不可相信这件事。 Nancy 整个人崩溃了，两只手不断地震，在袋里面拿了一抽锁匙出来递给探员。探员马上掩至第十五座地下一个储物室，密室打开之后，一阵比死老鼠更加难闻的臭味扑鼻而至。眼前出现的是一堆凌乱的杂物，当中包括一卷地毡，它被一束麻绳绑住，侧边还有枕头、床单、衣物等等的杂物。 咦，卷地毡入面好像包住啲嘢喎，喂，快啲 call 法医！ 探员合力将地毡抬出，那种不寻常的重量令他们不寒而栗。当法医将地毡慢慢地展开的时候，一段爱恨交缠的两性故事亦随意暴露于人世。 哇，这个音乐很有亲切感啊，很多人怕这个音乐啊，真的听到有点冻了，现在我觉得真的越来越冻这个直播室。那么刚才多谢 Wilson 啊，又帮我们录音啦，就奇案迷啦，那就这个劇情呢就由这个03年就11月的6号啊展开的。那当日就在这个阳明山庄，就是港岛的南边一个一级豪宅啦，一线豪宅啦，是吧，那里就发现了这宗案。咁啊，關於呢個陽明山莊咧，就大家應該即係成日聽到謝霆鋒嗰啲案件，你都即係唔係案件，即係嗰啲新聞啦嚇，即係都應該好熟呢一個地方啦。咁啊，因為嗰度都係有同埋有好多名人住喺嗰度啦。咁當年咧就呢個 Kissel 咧就即係啱啱提到嗰個死者啊嘅老公咧就係個死者啦。咁啊太太咧就懷疑係嗰個兇手啦。咁佢哋就係住喺陽明山莊嘅第十七座嘅。咁啊，當時咧就即係其實呢個死者咧就叫 Robert 啦。咁佢年薪咧就即係好犀利㗎啦， 好多咗，年薪300万到。 三百萬到 啊！即係但係嗰個花紅咧係有4000万嘅。 係啦，咁啊就呢個美林嘅即係高層啦。咁所以點解呢單案咧當年咧咁轟動咧？就因為真係佢實在係位高權重啦，同埋即係發生喺即係香港一個即係外國人嘅案件啊，一個咁嚴重嘅即係家庭暴力嚇呢個謀殺案，咁所以咧當年咧都係好轟動嘅。咁又喺沙士嗰年咧，嗰年都好多新聞噶啦，都關於沙士。但係去到十一月嘅時候，呢一單新聞咧都即係係咪都有好多頭版啊？佔咗 一個禮拜都連續。 哇！成個禮拜都頭版啊！ 都有錢喎、 啊，有錢人有咩影響咧？ 啲人都係跟紅頂白，真係有錢啊，著數啲。 係， 同埋嗰啲外國嘅報紙咧，即係英文報紙啊，更加即係報到嚇鋪天蓋地咁樣啦。咁啊，講翻即係成件案件嘅始末出嚟啦。咁其實咧，當時咧就警方揾到呢一個嘅用地氈包住嘅一個屍體啦。咁其實佢哋搬嗰陣時咧，基本上咧都諗到係屍體嚟嘅。 因為咧係好重，同埋好臭咯， 要四五個即係大漢咧先至搬到佢出嚟。咁當時其實已經懷疑咧，極度懷疑啦，係啦。其實因為有鹹魚比鹹魚比死老鼠更加臭嘅味道，已經係懷疑咧入邊一定係有條屍噶啦。咁法醫嚟到嘅時候咧，就發現到裡面咧果然咧真係有一個係男屍啦。咁就係呢個 Robert Kissel 啦。咁啊 ，Robert Kissel 咧，或者俾張相大家睇到第八、第九張相啦。咁他當年就是40岁出頭到啦， 即係嗰啲我成日最喜意啲娛樂版講嘅金融財進，咪就係呢啲啦，係咪先？ 英年早逝啦，咁啊當時發現咗佢嘅屍體嘅時候係點嘅咧？咁佢就有一個最外面就有一個尼龍繩啦，就係、是、捆住一個， 我哋可以睇下嗰張相啦， 係一個係呢個地氈啦，跟住裡面咧就係用一啲好似睡袋咁樣咧，就係、是、將成個人裝住啦，咁個頭咧就係、是、好似有啲凹咗啲黑色嘅布咁啦。咁然之後咧，個身上面咧就著住普通喺屋企著嘅衫啦 ，T 恤啊、boxer 啊咁樣啦。咁同埋成身咧都係有好多血跡啦。咁最特別就係咩咧？佢個頭右邊呢一個位置咧就有五處嘅傷痕嘅。咁處處都致命嘅喎。咁可想而知咧，呢個落手嘅人咧 有幾咁？ 仲喺差唔多嘅位置，嗰陣一個頭咁大啫。你有五處傷痕咧，嗰五處傷痕係非常之接近，同埋即係嗰個形狀啊等等，即係個空氣嘅形狀等咧，個傷口形狀都係好類似嘅。 係，同埋即係都係搞到佢咧呢個頭骨爆裂曬啦。咁同埋就係、是法醫咧推斷到咧，就佢係俾一啲硬物咧襲擊而死嘅。咁另外喺個現場就揾到咧一啲嘅金屬碎片啦，咁就分成幾嚿嘅，咁樣亦都相信啦嚇，呢一個咧就係個空氣，咁嗰嚿嘢咧就係佢哋屋企嘅一啲裝飾物嚟嘅，金屬嘅，咁啊好重手嗰啲嚟嘅。咁相信咧 ，Robert Kissel 咧就俾呢一嚿嘢咧係剝死嘅機會都幾大。 幾勁揼到嗰個金屬嘅即係裝飾物都碎埋。 係啦，咁另外咧就亦都後嚟就做一啲化驗啦，就發覺呢個屍體裡面咧佢嗰個胃啦，咁啊個胃裡面咧。就六種嘅處方藥物啦，咁啊當中咧就有五種咧，原來就同呢、這個懷疑啊呢、這個女兒兇啦嚇、啊、就有關係嘅， 係 啦，相信係佢曾經擁有嘅五種藥物啦，咁入邊就有啲鎮靜劑啊，同埋一啲安眠藥咁樣嘅， 即係都係屬於一啲精神科藥物嚟嘅喎。 係啦，咁就咁睇就會即係其實可能已經聯想到會唔會係有人俾人毒殺咗咧，然之後俾人剝死咗咧？咁當時其實呢單案就相當之轟動嘅，咁同埋咧就咁講翻啦，點解咧就會揾到呢一個 Lance 屋企，然之後咧就發現咗呢間嘅兇案咧？咁話説咧，嗱呢一件事就頭先講到咧，揭發呢個案件咧就當年嘅11月6日星期四啦。咁原來當日朝頭早咧，阿 Nancy 咧就去咗呢個鴨脷洲警署， 就同佢爸爸一齊去鴨脷洲香港仔警署。 係啦，嗰度咧就報警嘅，咁佢就同人哋講咧，就同警察講啦，哎，我同我老公鬧交啊，我俾人性虐待啊，咁嗱，我咧就俾人打到傷曬，你睇下咁樣就報案咯。咁跟住然之後咧， 即係性虐待之後，佢老公失蹤咗， 失蹤咗係啦。咁其實佢諗住備案嘅，咁跟住咧。去到夜啲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叫做No 嘅一個同事，係啦，阿 David 嘅 David 呢個同事啦，一個韓籍嘅同事，咁就係阿 Robert 嘅同事嚟嘅。咁亦都去到報警啊，就係話咧，哇！我個同事唔見咗啊 ，Robert 咧， 當時 Robert 係佢上司嚟嘅，係 啦，佢個上司 嘅 head 嚟， 冇錯啦。 咁呢個 David 都唔係少噶，佢都係副總裁嚟噶。 係啦，冇錯啦。咁佢哋全部都係即係好 即係高級 嘅，好喺呢個即係社會上面好高階層嘅人啦。咁佢都話即係佢個 friend 呢個呢一個上司咧。唔見咗好幾日都唔知道去咗邊度。 因為咧當其時咧，佢就知道 Robert 咧係處理緊一間係關於100億嘅融資嘅 case。咁佢覺得咧即係會唔會係因為呢單 case 佢遭遇到啲不測咧？會唔會因為入面牽涉咁多錢？你知啦，唔知道會唔會有好多即係勢力會做啲咩成？係咪佢俾人捉咗去咧？或者甚至遇到咩意外咧？所以佢好緊張就去報警。 咁當時咧就其實警方咧亦都係去過呢個陽明山莊嗰度啦。咁啊，梗係要問一下即係索下料先啦。啊，跟住就問到管業處嗰啲人啦。跟住佢哋就話咧，原來之前一日咧就幫呢個 Nancy Kissel 咧就係捧過。一嚿地氈嘅物體就好重嘅，四個人咧，男人咧先至搬到嘅，應該有幾多磅到咧？四個男人先搬到嘅， 200多磅，你加埋地氈嘅重量， 絕對有，因為阿 Robert 都起碼180磅以上啊。 係啦，佢都幾大， 高大 架，即係一般嘅即係鬼佬身形咁啦。 外國人係啱上下。 咁佢一捧就即係發覺好唔妥，但係都要，因為始終都係嚇喺嗰度住嘅。 反而個重量，我覺得係有啲問題啦。但係其實應該都幾臭，因為當其時嗱，如果二號嘅時候咧，就即係發現嘅Robert 嘅呢個屍體懷疑屍體嘅時候，已經係幾日嘅啦嘛。其實開始腐爛。 因為相信佢係死咗幾日嘅。係啦，咁然之後咧，咁當時應該佢哋捧嘅時候已經有臭味啦。 係啦，咁但係佢哋冇懷疑嘅。 佢哋懷疑，但係可能我諗佢哋都唔好意思問咧，會唔會 提出過嘅？ 提出過係咪啊？點解喂阿 Nancy Nancy 太太啊，點解咁臭嘅咧？ 臭咧咩嚟嘅？ 咁但係可能對方就知唔知道嘅時候咧，佢哋就唔理啦。哎，啱啱見到個在線人數666，好驚啊！唔理我嘅你哋， 唔驚嘛我。 OK， 咁跟住咧就 OK， 佢就然 之後咧，啲警察仲會發現多一個線索，就係、是、去管業處嗰度 check 嘅時候咧，就睇翻個錄影帶，就發覺咧，其實佢呢個男主人啊 Robert 咧，喺二號翻過屋企之後咧，其實係冇再出過街。 係啦，咁啊奇怪啦，咁又冇出過街，跟住咧又捧住嚿咁重嘅嘢，就叫佢哋捧去士多房，係咩事咧？咁樣，我諗就算當時咧係懷疑嘅話咧，都唔敢問，或者咧即係算啦，當自己當黑啦，會唔會咧？ 即可能又是那些鏡投訴，因為那裡的住戶非富則貴的嘛，即如果一個不過意說不滿意你 可以被人炒魷魚 挺煩的嘛，所以可能真的不敢出聲啊。 沒錯啦，於是乎呢他們就也都跟警方講這件事啦，要講的嘛，是不是都跟住警方就覺得事有蹊蹺，跟住就申請一個搜查令，就要誓要進入呢個 Nancy Kissel 的家呢，查一下究竟呢是有冇啲咩事發生啦。咁當時嘅 Nancy 咧就冇提過有呢個儲物室嘅問題啦。 嗯，因為其實佢哋住咗間大概成千幾尺嘅屋啦，即係月租成十幾萬啊，公司俾錢㗎啦，都唔係平。但係佢哋都唔夠擺啊，可能真係真係好多嘢。 佢仲要 租多一間雜物，租多一間屋 儲物室， 由儲物室去擺嘢嘅。 係啦，咁但係當時佢因為佢話冇儲物室呢樣嘢，咁人哋咪會覺得你有問題咯。 因為明明知你有、 啊、你明明有儲物室，做乜話冇咧？咁啊，跟住申請咗搜查令咧，就入到佢間屋。咁就係頭先劇裏面所講啦，就係、是、原來佢咧都崩潰啦，咁就攞鎖匙俾警方，就揭發咗呢單案件啦。咁即係話其實咧都嚇、啊、就咁睇呢啲表面證供，已經覺得佢似乎咧就好似有啲唔係好妥啦，即係會唔會真係毒殺親夫咧咁樣嚇？ 咁但係當其時咧，即係去到呢單嘢喺陽明山莊嗰度即係發生啊嘛，即係都係啲富貴地區啊嘛。咁啊，等Sir採訪嗰邊係咪有好大嘅困難咧？即係要得到第一手消息都有特別困難啊！ 逢親呢啲咁嘅兇殺案咧，遇到啲當事人有錢咧，就當堂企喺度唔喐得。 嗯，點解咧？ 因為有錢地方根本你都埋唔到去，你唔同嗰啲咁嘅曬市區。 但 係 因為幾個小 Q 出嚟擋住你。 但係因為關乎一個即係兇殺案啊，或者啲咁嘅報曬警嘅嘢，係咪其實記者都可以入去採訪冇問題？ 私人地方都唔得， 都唔得。 所以後期咧，而家嗰啲財經版記者咁吃香。以前財經版嘅記者就財經嘅，但係而家變咗百搭啊，因為佢哋識嗰啲人啊，識嗰天地線，所以涉及咧一啲風化案啊、緋聞啊，就靠啲財經記者去揾料啦。 哦，反而咁 佢先埋到上流基上流社會嘅身啊！ 真係諗唔到喎。 哦，咁啲名人版嗰啲記者會唔會有啲作用咧？ 你而家某大報都將有個老總嘅財經記者出身噶嘛？以前會啊，而家先會嘛。 嗯。 OK， 咁啊嗱，其實當時咧搜查佢間屋嘅時候咧，已經覺得咧係好有問題，成間屋咧亂到離曬奇嘅。 但係佢亂得嚟咧係有少少人為地亂喎，即係唔係話？好合理地亂啊！即係 唔係普通嗰啲幾日冇執屋亂嗰啲，而係咧嗱，見到佢有好多紙皮箱擺咗喺度啦，嚇、似乎係新買翻嚟想做嗰啲嘢啦。咁另外成間屋咧又有好多行李袋啦，有啲血衣啦、血枕頭啦。咁究竟你想點咧？你喺度搞緊乜咧？係啦，咁啊當時警方咧根本就已經係好懷疑佢噶啦。咁亦都咧係好快咧就拘捕咗佢歸案啊，因為咧實在咧係非常之有可疑。好啦，咁呢度咧要交代少少咧，就係究竟咧阿 Robert 失蹤咗幾日啦？首先，佢係禮拜日開始咧就失蹤， 即係十一月二號啊， 禮拜日當日佢失蹤咗。應該話當日嘅夜晚佢開始失蹤啦，冇人揾過佢啦。跟住去到星期四就俾人揭發屍體。OK， 咁星期日究竟出現過咩事咧？發生過咩事咧？咁啊，當日咧就晏晝嘅時候，大概三四點嘅時候咧，佢個鄰居咧就叫做 Andrew， 咁啊去咗佢屋企嗰度咧。就開所謂 party 啦嚇，咁嗰時因為係 Halloween 嘅之後一兩日嚟嘅，因為10月31日就 Halloween 啦，咁但係唔係星期日啊嘛嗰日，咁可能咧佢哋即係外國人好重視啲節日啦，咁可能有少少叫補足咁啦，咁啊叫埋呢個 Andrew 咧就過嚟，原來 Andrew 第一次去佢哋屋企嘅咋，咁啊帶埋 住喺隔離嘅啫喎， 係啦住喺隔離，但可能唔係好熟啦，咁啊就帶埋個女咧，阿 Andrew 就帶埋個女咧就過去探佢哋，咁啊就認識埋佢哋啲小朋友添。 當其時係下晝大概四點， 大概佢口供就話大概三四點到啦。咁因為 Robert 佢哋有三個小朋友嘅，咁啊成班小朋友一齊玩啊，咁啊 Andrew 咧又同阿 Robert 咧有講有笑嘅喎，傾偈嘅喎咁樣。咁跟住去到五點鐘嘅時候咧，有一個證人咧就叫做頭先。報警嗰個 David 啦， 韓籍嘅高層， 係啦，韓籍嘅高層啦，佢就原來當日咧五點鐘嘅時候咧就打個電話俾Robert 嘅，打俾佢做乜咧？佢就話，因為咧七點半嘅時候咧，佢哋就要開一個電話會議，即係你知道同美國嗰啲時間唔同噶嘛，即係日頭嚟噶嘛嗰邊，咁佢哋咧就要同美國嗰邊傾一啲生意啊，咁跟住咧就打俾 Robert 咧就仲有講咗好多嘢嘅喺個電話度，咁不過咧佢就發覺咧Robert 喺嗰個電話裡面咧 佢講嘢嗰個語氣就有啲怪怪地，同埋咧當時又講下啲咩出入口啊，講下啲地產嘅嘢啊，但係咧講到語無倫次啦，好似咧咦哦咁樣啦，掠曬你咁啦， 嗡下嗰種。 係啦，據佢嘅口供咧就係話佢覺得 Robert 係有啲唔係好尋常嘅。咁然之後最唔尋常就係咧，去到七點半夜晚嘅時候咧，佢竟然咧就係冇出現喺呢一個即係 conference 嗰個電話會議嗰度，冇出現到又揾唔到佢電話。 老細冇出現到大件事啊嘛，係嘛？ 電話又冇人聽，我有啲口渴，可唔可以飲呢個奶 昔？你飲啊，小心咯。 你係咪有一杯落咗？ 我唔肯定 嘢㗎， 可能兩杯都有。 OK， 又或者兩杯都冇。 搏一搏先。咁跟住佢就覺得係好唔妥，因為咧冇理由揾嘅揾唔到佢嘅，係咪先？ 佢唔係咁唔交代嗰啲人啦， 冇錯啦， 高級係嘛？ 咁冇理由無端端玩失蹤嘅啫，係咪先？咁電話又揾唔到，所以佢又覺得好奇怪咯。咁啊揾咗好幾日啦，冇人揾到佢啊。咁所以咧，去到禮拜四嘅時候，終於咧就忍唔住報警啦。 但其實其在佢同佢即係佢啲同事同佢太太都係去到禮拜四同一日去報警喎。 係啦，咁但係 Nancy 咧，其實你覺得佢點解會報警啦？如果嗱佢真係殺咗人？咁佢咪應該一路話老公失咗蹤啊，失咗蹤啊咁，點解佢要去報警咧？ 佢條鹹魚點解決啊？佢有幾日時間諗咗，佢都要解決噶嘛。 其實我覺得佢嗱喺去到呢個表面跡象，我哋當係阿 Nancy 做噶啦呢件事啊。其實佢又冇諗過點樣去解決，因為啲警察喺隔咗幾日之後入佢屋搜查嘅時候，仲見到啲血衣啊、血床單啊之如此類。 佢根本就冇諗過啲警察會嚟佢屋企。 而且嗰條屍咁樣擺喺個即係儲物室，基本上繼續發臭落去咧，即係一定會俾人發現。因為你知啦，外國人都好中意投訴噶嘛。如果聞到呢啲嘢嘅話，一定係投訴噶。 其實我覺得佢係咧個心怯啊，驚人哋發現咧，所以佢就去警署度備定案先，就話老公失咗蹤。咁如果有人嚟報案嘅時候咧，佢都警察就話啊，咁冇啊，有得噶啦，佢老婆落咗案噶啦。他說失蹤了不知道鬧交定乜嘢。 其實咧，即係佢知道話咧，就其實啲警察初初真係唔係咁在意嘅，因為一個成年男人兩公婆鬧交啲好小事啫，同埋咁有錢嘅人分分鐘飛去馬爾代夫攤頭下都得啦。咁誒，你咪過一個禮拜先再嚟啦。其實即係警察真係唔係好在意，但係去到阿 David 去報警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比較嚴重嘅，因為呢個人係牽涉到一啲即係財經嘅問題啊，可能背後可能有啲黑勢力啊，什麼嘅問題咧。而且你知啦，有錢人啊嘛，係咪先？咁如果有咩事嘅，警察比較容易。所以他們比較緊張去處理， 突然間很重視案件，於是乎都揭發了這一宗轟動全港的這個迷魂奶昔殺夫案。一回轉頭繼續跟大家重溫這一宗案究竟有多懸疑，不要走。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洞頭灣道99號